讲义，打开第52页以下，我们要进到第五章，谈行政裁量跟不确定法律概念。好，那这个章节啊，其实它的考试重点很集中。那考试的这个题目呢，你把它掌握住观念之后，其实也很好发挥。所以通常向来国家考试这一章呢，通常是不容易失分的。好，那你一定要把它这个，既然大家都不会失分，所以你就不能够在这个章节失分。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确定法律概念，直接我们要进到55页来看它的司法审查。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章节分两块在谈，一块是不确定法概，好，一块是行政裁量。好，那举个例子，譬如说空气污染防治法，举例，好，它可能会规定，凡是有排放废气，凡是任何人有排放废气，致损害，这不用抄哈，人体健康之余。凡是有排放废气致损害人体健康之余者，啊，那主管机关呢都可以处500到1800。啊，或者有时候他会讲说，主管机关在必要时，啊，都可以处500到1800，可以吗？好，那像这样的一般常见的行政法规哈，你可以讲说，这个一般的行政法规里面可以分成两块，前半段是构成要件的部分，法条的要件，那后半段是法律效果的安排，法律效果的选择。那什么是不确定法律概念？在成文法规当中，特别是在构成要件，法条使用了一些不确定的文字，不确定的用语，这些不确定的文字跟不确定的用语有多种解释的可能，可能解释上会因人而异，那我们就讲说，这样的用语跟文字称为不确定法律概念。譬如什么？譬如这个地方，什么叫致损害人体健康之余？啊，或者说什么是必要时？啊，那这一些都是一些高度模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在解读上啊，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判断标准都不同，会因人而异的话，我们就说这个是所谓的不确定的法律概念。那有不确定就有确定啊，那确定是什么？确定比如说像我们的法条上所讲的这个救济期间啊，诉愿要收到处分书的次日起30日要提诉愿，那个30天就很确定啊，所以这是所谓的确定跟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的一个差异啊。那行政裁量是什么？行政裁量是法律效果的安排啊，行政机关在当事人的行为符合了法条的构成要件的同时呢，啊，它有多种法律效果可以选择，啊，我可以选择罚或不罚的，因为这边是的，我可以选择罚或不罚。我如果选择罚的话，我还有各种法律效果可以选择，可以选择罚500、600或者1800。啊，那到底要罚多少？到底在个案当中要不要开罚？啊，这个完全是公务员执法的时候考量个案的违规情节而定。啊，那这个是所谓的行政裁量。行政裁量相对于是什么？或者我们反过来讲，裁量行政相对于什么？相对于基数行政。基数行政，裁量行政相对于基数行政。基数行政指的是什么？法条的用语呢，它会使用像应这样的字眼，凡是有违规，主管机关都应啊采取这样的法律效果。那裁量行政是得，我可以罚，我也可以不罚啊。选择了罚之后，那个法律效果还可以做各种的选择啊。所以首先在整个题例架构上，你要知道啊，我们这个章节谈不确定法概跟行政裁量，因为这个最有争议。至于确定的法概跟什么？跟基数行政，这比较没有争议嘛，很清楚嘛，这样了解吗？好，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那接着要跟同学谈的就是不确定法概跟行政裁量它的司法审查。好，因为当今天行政机关适用了不确定法律概念，或者选择了某个法律效果对当事人裁罚的时候，人民会不服气，会想打行政救济。好，那这个时候到底法院针对这样的行政处分，它可以从事何种程度的司法审查？啊，它的审查密度是多严还是多宽？ 啊，是我们这个章节要讨论的重点。好，那所以你就来看一下讲义的55页，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司法审查。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司法审查这一块，我们先讲早期啊，传统的见解，早期呢是采所谓的这个所有的行政机关适用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所做的行政处分呢，啊，那行政法院可以从事全面性的司法审查，所以我们这样整理，早期是采所谓的全面啊全面的司法审查。我们让法院可以从事全面性的司法审查，全方位的，啊，各个角度他都可以来管。好，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譬如说今天环保局适用了某个法条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法条上可能是讲说凡是有排放废水，好，致损害人体健康之余，好，那环保局都可以对违规者呢来进行开罚罚款处分。好，那假不服气上的行政法院早期就认为说啊，行政法官可以针对适用了不确定法概所做的这个行政处分呢做全面性的司法审查。好，那这个全面性的司法审查包括什么？包括程序面，也包括实体面。好，程序面譬如说做成这个处分的程序有没有违法，实体面包括好，到底个案有没有达到损害人体健康之余，好，那是实体面，好，那以及程序面两个我都可以管。那为什么早期会认为行政法院针对不确定法概的结果可以从事全面性的司法审查呢？啊，几个简单的理由。首先第一个，啊，他认为啊，这样的全面性的司法审查才符合依法行政，这边我们讲义都有啊。啊，这样的全面性的司法审查才符合依法行政，啊，因为就是因为环保局有可能在个案当中啊做出有瑕疵的处分、违法的处分，所以我们要让法官做最后的把关。啊，法条虽然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虽然是要授权给行政机关个案判断，啊，但是再怎么个案判断，还是要有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做最后把关。好，以纠正行政机关啊有可能的违法，啊，符合依法行政。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理由是认为啊，我们要保障人民的诉讼权，宪法16条诉讼权的保障。好，如果说今天你只因为法条使用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啊，就误以为说那是立法者啊授权给行政机关的专属的判断空间，啊，都不让这样的行政处分接受法院的事后审查的话呢，那会对人民的司法救济产生疑虑。好，因为早期有人会质疑说，啊，今天立法者已经使用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就代表着立法者有那个意思要让行政机关有一个专属判断的空间。啊，他要去判断个案当中有没有达到人体健康损害之余，啊，你法院不可以去啊，这个违背立法者的意思，立法者是交给行政机关这个权限。好，那所以早期有这样的讲法，好，但是一般当时的说法是认为呢，基于诉讼权保障，好，我们还是要让人民有提起司法救济的机会。好，这两个。那第三个理由，为什么认为说针对不确定法概可以从事全面性的司法审查？好，因为当时好认为说，其实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跟适用，哦，它其实就是法律的解释跟函摄的过程。再讲一次，哦，行政机关适用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所做成的行政处分，这整个过程，哦，基本上就是一种法律的解释跟函摄的动作。啊，法律三段论法的法律三段论法当中的什么这个一跟二，哦，法律的解释跟函摄的过程，啊，解释跟函摄的过程。好，那这个法律的解释跟函摄的过程啊，一刚我们先给行政机关做，但不代表行政机关做的决定就是最终的啊。针对法律的解释跟函摄的过程，谁才是专家？法官一天到晚认识用法，他才是法律的解释跟函摄的专家啊。所以我们只是把第一次判断的权限交给行政机关，但不代表这个判断是最终的。好，我们要让法官有说最后一，我们要让法官啊有做最终把关的这个机会。好，所以早期有一种讲法，他说 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是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啊，它采的是一个叫唯一正确，唯一正确说，这个你只要听听就好了，因为真正要写答案的不是这一块。什么是唯一正确说？他说这个很像射箭一样，好，这个行政机关呢，好，在法条授权给他使用不确定法概的时候，他在射箭，好，那他射这把箭呢，一射过来啊，本来其实立法者心目当中所谓的损害人体健康之余，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本来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唯一的正确。那如果今天行政机关这个箭射过来，就射到立法者心目中所想的那个唯一正确答案，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他射歪的话呢？好，我们要让法官可以事后审查，把它纠正回来。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没什么。好，就是在早期会认为呢，立法者授权给行政机关使用不确定法概，其实立法者心目当中已经有了一个预设的正确答案。那个正确答案本身，好，行政机关先去找，你找错了，我法院再帮你纠正回来。这样了解吗？所以唯一正确说这样的观点。好，这是早期的讲法，啊，所有各种类型的事物使用的不确定法概，法官都可以做全面性的司法审查。那但是后来呢，学说跟实务上发现，哦，你让法官做全面性的司法审查，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盲点，一些问题。好，有一些比较专业性的事物，或者一些比较属人性的事物，啊，他无法重新还原在法官面前。啊，像公务员考绩，平常打考绩，啊，这个很难重新换。平常打考绩是长官跟公务员朝夕相处的结果，啊，那个其实很难重新还原在法官面前。啊，你让法官，啊，再做第二次的判断呢，这往往会僭越了行政的权限。啊，所以后来呢，学说跟实务上比较务实的面对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说，其实不确定法概的司法审查，哈，应该只是一个有限度的司法审查，应该只是一个有限度的司法审查。法官可以审查某些事项，法官不能够审查某些事项，有限度的司法审查。这个有限度的司法审查，我们就把它分两块，哈。好，就是行政机关所做的决定，有可能是涉及到程序面，也有可能是涉及到实体面。程序面跟实体面。好，那我们这边再稍微先做调整一下。我们说什么情况才能够从事有限度的司法审查？这边好，先把它补充完。可以，在什么，在判断余地的事物，我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判断余地的事物，啊，或者这样想，来，我们再多加一句话，在判断余地，啊，在判断余地的领域呢，啊，仅得。像最完整，仅得为有限度的司法审查，可以吗？好，这是目前的观点，认为说，如果现在这个个案是在判断余地的领域，判断余地的事物呢，那法院就只能够做有限度的司法审查。好，那同学会问说，那什么是判断余地？判断余地有一个共通的特色，就是一些比较专业性。像国家考试的评分、专业性或者属人性，啊，像公务员考绩属人性的事物，是所谓的判断余地的事物。啊，他的大法官解释我们待会再谈，我们先抓这个架构。啊，目前的观点是认为，法院的司法审查不再是全面性，至少在判断余地这块领域。啊，至少在判断余地这块领域呢，它的司法审查，啊，只能够做有限度的司法审查。那有限度的司法审查可以审哪些，不能够审哪一些？啊，程序面它可以审，它可以做司法审查。那如果实体面呢，就要看它的决定，啊，行政机关在实体面的判断所做的决定呢，啊，如果它的决定 已经达到重大明显瑕疵。啊，如果在实体面的判断有出现重大明显的瑕疵的话呢，那这个还是可以来加以审查。但是如果今天在实体面的判断呢，未达重大明显瑕疵的程度，还没有达到很严重这个明显瑕疵，未达重大明显瑕疵的程度的话呢，好，那他跟你讲说，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法院就不得从事司法审查，可以吗？好，那这个程序面跟达到重大明显瑕疵的实体面，为什么我们让法院可以从事司法审查？是为了要避免，目的是为了要避免行政机关发生判断瑕疵。在判断余地的领域，还是有可能会发生所谓的判断瑕疵。为了避免行政机关有判断上的瑕疵，判断瑕疵。所以到目前为止呢，你可以看到两个名词，第一个叫判断余地，第二个叫判断瑕疵。在判断余地的领域，行政机关有专属判断的空间，但这个判断空间不是完全排除司法审查。行政法院还是可以针对行政机关的判断余地所做的决定去看，看他的判断有没有发生判断瑕疵，可以吗？好，那同学可能会想说，那什么是这个达到重大明显瑕疵的情形？什么是在实体面判断达到重大明显瑕疵？什么是未达重大明显瑕疵？好，那这个判断呢，我们就来跟同学看到一号大法官解释319。大法官的319号解释，他的这个不同意见书。好，我们请同学来看一下58页319号解释，有一份不同意见书。他的不同意见书，他的来头很大啊。这个翁老师已故的杨日然大法官、吴根老师三位老师合写的不同意见书啊，特别是翁老师很少写不同意见书，所以这个你可以特别注意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跟你讲说，这个解释的解释文呢，主要谈的是国家考试评分。国家考试评分，那如果有人去质疑这个评分的分数有瑕疵，要打行政救济，那法院可不可以重新审查这个国家考试评分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58页这个319的不同意见的第一段，他说，国家考试的评分专属于点试委员的职权，这个评分的法律性质在早期有争论。早期学说上呢，有一派认为是行政裁量，有一派认为是判断余地。大法官不淌这个浑水。他说，不论从裁量或者不确定法概的见解，来看点试委员的评分都应予尊重。你把它圈起来，国家考试的评分都应该要加以尊重。其他机关甚至谁画起来，法院。不确定法概的考题重点在司法审查，法院的司法审查。法院呢，也不可以用他自己的判断来代替点试委员的评分，因为点试法的规定，国考的评分权呢，只有赋予给点试委员，而不给予他人，可以吗？好，这是基本性论述。那接着我们来看的是下一段，但是呢，公权力的行使应该要这个依法为之，要依法行政。任何人遭受公权力的违法侵害，都有提起诉讼权，都有行使诉讼权的机会，要让他提司法救济。这个因此呢，点试委员的评分虽然要尊重没有错，但是如果评分有违法的情况，并不排除接受司法审查的可能。法院顾不得自行评分以代替点试委员的评分。这就是我们所常常听到的，这个法院呢，原则上不得司法机关法院不得代制判断，不得代制判断，就是不得呢代替点试委员呢重新去打分数，司法机关不得代 代置啊，这个代地点是委员啊重置啊重新的来加以判断，不得代置判断。法院顾不得自行评分，以代地点是委员的评分啊，但得审查第一个考试的程序是否违法啊，第一个程序是否违法，这要记哦啊，第一个程序是否违法。好，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说，譬如说这个，他说哈，例如哈，点视委员有没有符合法定资格要件，这没问题。那第二个，认定事实有没有错误？好，譬如说有部分漏位评阅或者计分错误啊。第二个，第三个有没有逾越权限？第三个，好，譬如说一题30分而给超过30分，这不可能发生嘛，对不对？那就举的例子也不符合实际哈。那第四个，或者滥用权力，好像有专断啊，有他事考量，违反不当廉洁禁止原则，好。所以这四个是他说，在这四个违法的情况之下呢，行政法院可以撤销该评分，好，使其失去效力，但是考试机关重新评定。好，所以第一个是程序面，程序是否违法；第二个认定事实是否错误；第三个有没有逾越权限；第四个有没有滥用权力。好，这四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判断瑕疵。老师问你何谓判断瑕疵，这四类程序违法，行政机关在判断余地程序有违法，认定事实有违误，有逾越权限，有滥用权力。好，那程序违法就是这边所讲的程序面，是不是？然后认定事实有误，有逾越权限，有滥用权力，就是你这边的实体面判断出现了重大明显瑕疵的情形，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把这些大法官解释跟学说见解呢，把它抽象化的结果是这个架构，就程序面跟实体面，实体面再去做二分。好，那往下谈就是大法官319的这四个类型，四个判断瑕疵，好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所提到的，好，就是在判断余地的领域，我们法院的审查呢，只能够做有限度的司法审查。好，他的审查是要去看到底行政机关有没有发生判断瑕疵。好，那接着我们要来看的是判断余地的类型。判断余地的类型要看的是大法官解释的部分。首先第一个大法官解释是什么？是382号解释谈的是学生啊，学生的这个看到63页学生的学业评量这一块，382号解释。好，382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他的大法官解释63页。好，他这样讲，他说382，他说学生的学业评量，好，受理学生或学生退学或类似处分征送事件的机关或者法院，重点是法院啊，对于其中涉及到学生的第一个写一下啊，这个圈一下，第一个品性考核，第二个学业评量，这个要记好，这两个这个三类要记，品性考核、学业评量跟第三个惩处方式的选择啊，这三块要尊重教师及学校本于专业以及对事实真相熟知所谓的决定。好，仅于其判断或裁量有违法或显然不当的时候，好，才可以来加以撤销或变更。好，所以大法官有谈到在学生的品性考核、学业评量、惩处方式选择，好，这三块呢是所谓的判断余地的领域。好，司法机关只能够去审查有无判断瑕疵，382。好，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也是类似大法官的462号解释谈的是教师的升等。教师升等是着重在这个专家先审的这一块。来，请同学看到你的讲义的第62页。62页，好，我们再看一次462。我们之前有看过一次，看划线的地方，他说 各大学校院系教评会本于专业评量的原则62页应该先选任各该专业领域具有充分专业能力的学者专家先行审查，再确认一下学者专家先行审查，专家先审。好，将其结果报回给教评会之后，教评会除了能够提出具体理由以动摇专业审查的可信度正确性之外，否则都要尊重。好，那这一段话呢是我们之前所讲的嘛。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的是下一句话，他说受理此类事件的行政救济机关以及什么圈起来行政法院，行政法院自得据于审查其是否遵守相关的程序，看到程序面它可以审查，还有什么判断评量有无违法或显然不当，实体面出现了重大明显瑕疵我也可以加以审查，可以吗？所以这个主要谈的是教师生等就专业先审的这一块。好，那行政法院呢还是可以来审查啦，好，即便是判断一定我还是可以加以审查。好，那这个是第二种判断余地的领域啊，教师生等的专家先审这一块。好，那这个被摘选成判例。好，这去年呢，去年我们最高行政法院把这一段话呢，把它摘成63页的这个88年判字79号的判例，你可以回去看一下，一模一样。那这第二块，那第三块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319国家考试的评分。国家考试的评分也是一种判断余地的领域，那判断余地不是完全排除司法审查啊，法院还是可以来审查有无判断瑕疵。319，好，319在你的讲义的第57页啊，国家考试的评分。好，最后一个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64页，大法官553号解释。好，地方制度法83条有关于特殊事故，好，特殊事故的解释，大法官把它定位成是一个判断余地，特殊事故。553号在地制法83条里面关于特殊事故的解释，我就写一个特而已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553号解释，这个解释是重要的。553号，来，请同学你翻到你的讲义的553号解释，在64页。啊，你发现这个过去是有考过的题目，好，我们看一下。553号解释在谈什么？这个解释主要谈的当年呢是针对这个地方制度法83条啊，里长这个民选的里长呢可不可以来延长任期呢来做的一号解释。好，当时是台北市政府是在目前马总统呢在当时担任台北市长的时代呢所做成的。好，那当时呢台北市长马市长呢，他当时呢认为说，这个台北市有一些里人口很多，但是那个里的腹地很小，太挤了。那有些里呢人口很少，但这个占的面积太大，所以他当初的想法是希望能够重新划分里界，把整个台北市的里界呢做重新划分。好，那因此他认为说，那有必要把整个里长的任期呢先延任个。一段时间之后再重新划分里界，所以当初延任的目的是要重新划分台北市的里界。那里长是什么？是民选的，任期届满本来就应该要定期改选。我说里长是民选的，原则上应该要定期改选，但是我们的地制法83条开了个例外，他说只要符合特殊事故的情况，在很特殊事故的情况之下呢，不排除可以让里长呢延期改选，所以例外是可以延期改选的。定期改选虽然是民主原则，好，那延期改选呢也不是绝对禁止，特殊事故发生可以延期办理改选，像一些天灾重大事变，不得不延期。 可以吗？哦，好，那当时的争议就在于说，那到底里界划分算不算是特殊事故？好，台北市当初台北市是并没有等到中央同意。当初台北市市政府怎么裂掉？当初台北市市政府呢，就直接针对个案呢来做出一个里长的严选。严选是什么？严选是一个行政处分，以后会谈到，这是一个一般处分的性质。一般处分啊，那严选做成之后，当时的主管机关内政部很不高兴。内政部认为呢，特殊事故的解释应该要从严才对，因为延期改选是例外解释应该从严啊，所以内政部就报请行政院啊，先做他先严选，然后我报行政院，行政院就依照地制法第75条第二项啊，这个行政院可以针对直辖市就自治事项所做的决定呢啊，认为违法的话事后撤销啊，直辖市针对自治事项所做的决定，中央认为有违法啊，可以进予撤销，75条第二项加以撤销。撤销啊，撤销地方的严选，就是拿一个撤销处分来除去掉台北市严选处分的效力。这一撤销了之后呢，台北市政府也不服气啊，就马上依着地制法75条第八项申请大法官解释。大法官做出553，大家解我的意思吗？553号解释是啊，行政院撤销了台北市的严选处分之后，台北市政府依照地制法75条第八项申请大法官解释所做成的。好，那553号解释谈了哪些内容呢？首先第一个论点，他是认为说啊，所谓的特殊事故的解释哈，特殊事故的解释呢，大法官并没有采取像中央内政部这么狭隘的讲法。内政部当时的解释含义是说，只有限于天灾重大事变那个才算啊，基于全国像921大地震啊，基于全国的天灾重大事变啊，那样的情况才能够算特殊事故，才能够严选。但是大法官是讲说，即便只有基于单一县市啊，单一辖区，只要符合比例原则的情况呢，它都可以算是所谓的特殊事故。好，所以特殊事故的解释呢，不以及于全国啊，不以及于全国所有县市为必要啊，即便是单一县市，只要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那都可以算是例外延期改选的一个正当的基础。这就很像什么？比例原则就很像，譬如说啊，我给你，它只有延个2天而已啦，延个2天，对民主原则的背离，好，这个并没有太严重的这个背离民主原则嘛，啊，只有单纯延个2天，啊，譬如说可能我可能是基于这个救灾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考量，或者是整个行政作业的办理时程来不及，好，那我只有单纯延个1-2天，好，延着不长，好，那这样的情况算是符合比例原则，好。那这是第一点，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在哪里，在你的64页。好，64页你直接看一下，553，你从上面数下来大概1、2、3、4、5、6、7第7行后段，他说哈，特殊事故不以影响基于全国或某一县市全部辖区为限啊，即仅于特定选区存在的特殊事故，画起来，如果符合比例原则的考量也算。大法官没有讲什么是比例原则在本案的适用啊，那蔡茂英老师的讲法是说，那就是大家延个几天啊，延个2、3天这样可以接受，但是你如果像前一阵子我们延个半年啊，延个1年，那个太夸张了，那个就已经不符合比例原则，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比较符合比例原则。好，这第一点。那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好，大法官他去针对地制法83条特殊事故啊，有加以定性。你说他怎么加以定性？他说哈，这个特殊事故的这个法条用语 立法者使用了不确定法律概念，立法者使用了不确定法律概念，而第四法83条呢，又是赋予地方自治团体好的一个自治事项，就到底有没有符合特殊事故，这个判断是地方的固有权限。好，那这个法条既然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那规范的内容又是地方的自治事项，就代表着立法者有意赋予，好，这个代表立法者有意赋予呢地方自治团体判断余地。好，就这个法条使用不确定法概，那刚好又是处理自治事项，所以呢这个是地方啊，地方的判断余地，你要尊重地方的判断，这个是属于地方的判断余地的事物，这样可以吗？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法律的条文使用了不确定法律概念、特殊事故这四个字嘛，那到底好个案当中有没有符合特殊事故，是属于地方的自治权限，地方要自己，地方可以自这个自行判断，所以就代表着立法者有意要赋予好这个严选与否的判断呢，是地方的判断余地了、啊，让地方可以专属判断。那也因此呢，将来这个判断余地的司法审查，啊，只是一个有限度的司法审查。啊，如果将来呢要打行政诉讼的时候呢，那行政法院在这一块的审查呢是有限度的，而不是全面性的司法审查，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这是第二个跟同学谈的部分。那第三个呢，大法官有谈到说，哈、哦，谈到说，那到底针对这个法院的审查，法院的审查密度为何？法院的审查密度为何？好，就是这个案件呢，啊，如果将来行政法院受理的时候呢，那法院的审查密度到底为何？好，那他谈了六点，一到六点，这个审查密度，我们来看一下。好，先请同学看到这个讲义的第64页，64页刚刚，好，刚刚这个要你看完比例原则那一块那一句话完，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刚刚的这个比例原则那句话完，他说上该法条使用不确定法概，啊，就是要赋予该管行政机关相当程度的判断余地，啊，因为这个案件呢又涉及自治事项，又涉及不确定法概，就是要赋予该管机关判断余地，啊，特别是政府判断余地。好，那我们来看往下看哈，64页的倒数第三行，他说本件既属地方自治事项，又涉及不确定法概。上级监督机关为司法性监督之际，故应尊重地方团体为合法性的判断。啊，翻过来65页。但是如果判断有恣意滥用或者其他违法，上级监督尚非不得依法加以撤销或变更。好，然后来看重点，对此类事件的圈起来审查密度，归诸学理啊，有以下各点可知参酌。好，第一个事件的性质，你圈这五个字，事件的性质。好，审查密度有六点，第一点是事件的性质。好，那事件的性质主要是谈什么？譬如说哈，今天这个事物呢，是涉及一些比较专业性的、比较科技性的。比较专业科技医疗啊，比较专业性、比较科技性、比较医疗性的，那理论上这些专业科技医疗的事物，法院的审查密度是从严还是从宽呢？从宽嘛，啊，因为这些专业科技医疗的事物呢，啊，那法院它的功能配备啊，它的这种它本身的这个能力呢，这个。无法就一些专业性的事物来做全面性的司法审查，所以我们从司法机关的功能配备来看呢，越专业越科技越医疗呢，那这一块它的审查密度会越宽越宽松，啊，就等于是尊重大幅的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但是如果这个事件的性质有涉及到人民的基本权，啊，跟人权保障有重大关系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就应该怎么样？要从严哦，法官就要积极的介入哦，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有涉及当中有涉及到人民基本权的限制， 应该采取较高的审查密度，但是如果是一些医疗、环保、科技，好，那就应该要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好，所以事件的性质会影响到审查密度的从严跟从宽。好，那第二个呢，他跟你讲说，原判断的决策过程，决策过程，这个决策过程到底当初是采取首长制还是采取合议制，是一群人开会做成的结论，还是就是只有单纯行政首长一个人拍板定案？那理论上是什么？理论上是，如果原判断决策过程是一个合议制机关的决定，我们法官通常怎么样？尊重。通常尊重，尊重那就是什么？就是我审查密度就从宽，了解吗？原判断决策过程如果今天是合议制跟是首长制呢，这个会影响到它的审查密度的宽严。首长制可能会从严，我会采取比较高度的审查密度，那合议制我们就会从宽，我就会加以尊重。因为合议制理论上比较不会有专断制议的疑虑，因为一群人开会的结论通常比较客观，那反而是首长制呢，一个人拍板定案，那我们就要积极的来积极的审查，积极的把关。好，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他跟你讲说，要看有没有遵守法律程序，程序面有没有违法，看程序面有没有违法。好，那第四个呢，法律概念涉及事实关系，函涉有没有错误，函涉有没有错误。那第五个是什么？第五个是法律概念的解释有没有明显违背解释法则或者抵触上位规范，这个法规的解释，法解释有没有违法。刚刚是函涉有没有错误，这是法解释有没有违法。好，那第六个呢，一个概括条款有没有其他重要事项漏未审酌。重要的事项有没有漏未审酌的情形，可以吗？这几个都会影响到司法机关的审查密度要从严还是从宽，这样了解吗？这个是会考的，会直接考的。像什么？像你看一下你的64页那个94年律师，94年律师他怎么讲？他说行政院撤销台北市政府延期办理里长选举的决定。好，你直接先看第二小题，对此一事件的司法审查密度应该如何判断，这样可以吗？就是法院在处理 这类案件的时候呢，他的审查密度该如何判断，要从严还是从宽，可以审查哪一些事项，不可以审查哪一些事项，了解吗？同学看这段话的时候，看这个，在看这六点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 confuse， 被搞混了。为什么一跟二好像是决定你法院要积极还是消极的介入嘛？要走近一点还是走远离开一点，对不对？严还是宽嘛，是不是？严还是宽嘛，对。然后这个三四五六呢，比较像是什么？比较像什么？比较像所谓的判断瑕疵，看有没有判断瑕疵嘛，程序有没有违法嘛，有没有逾越权限，有没有滥用权力嘛，是不是？大法官混着讲啊，了解吗？所以考试的时候，他问你说，对于这类事件的司法审查密度为何，你要写六点，这样了解吗？一般我们讲审查密度好像是讲一跟二，就是密度是要也 高密度还是低密度，好像是一跟二的问题。好，那但是其实呢，大法官呢是其实三四五六也认为是一个审查密度的范畴，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你把这六点把它记起来，你不一定要记得很完整啊，记关键字就好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地方。那第四点要跟你谈什么？要跟你谈的是啊，这个解释呢，这个解释大法官还有去谈到，你看还有四跟五，补充一下，第四点主要谈的是大法官有去提到说，那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中央对地方的监督的方式为何？到底 未来哈、哦、中央对地方该如何进行监督了，那个监督的方式或者监督的范围啊，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监督的范围为何？好，那这个监督的范围哈、哦，我们就抓出来看，请同学看到你的这个讲义的64页的这个大法官解释，你看那个出体字有没有看到？出体字晚，对不对？有一个盖嘛，就因为嘛，对不对？那个盖嘛，有没有看到？他说哈，地方自治团体在处理第一个自治事项，跟城中央主管机关另办理的第二个委办事项不同。好，如果是自治事项，中央的监督画起来只能够就司法性为之，这个就很像法院的司法审查一样，只能够做司法性的审查。但是如果今天是地方办理中央的委办事项的话呢，那中央可以做什么？画起来司法性，还有什么合目的性啊，行政作业的合目的性等全面性的监督。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的意思是讲说，中央对地方的监督要看什么？要看地方，要看这个监督是涉及到地方团体的何种事务。如果是涉及到地方团体的固有事项、自治事务，好，那我的审查的范围就只有给予合法性，而不给予合目的性。但是如果今天是涉及到委办事务的话，啊，那这个事务是中央的事务，它交给地方去执行，啊，所以我中央的监督范围就可以给予合目的性的审查。合目的性哈，你可以加几个字，有些人是称作适当性，适当性的监督，可以吗？啊，中央对地方的监督范围。啊，到底是基于司法性，还是说都又可以基于适当性？好，那这个是有差的，可以吗？中央对地方的监督范围。好，那这是第四点。那第五点是什么？第五点就是我们94年律师呢考的第一小题。好，他说哈，行政院撤销台北市政府的延期里长选举的决定，哈，请问台北市要怎么救济？这个解释其实很特别哈、哦。这个解释当初台北市政府跑去申请大法官解释，大法官呢，啊，其实本来是应该不受理才对的。啊，为什么？因为大法官他特别有讲到说，我司法院大法官只有从事规范审查，我只能够去审查法规是否违宪才对。但是你今天台北市政府是问我什么？你是问我行政院的撤销处分有没有违法？所以照道理讲呢，这个解释应该是不受理才对，但是大法官还是受理，因为大家因为是社会瞩目，所以大法官还是受理做成这个解释。好，那但是呢，大法官的讲法是这样讲：我虽然受理没有错，但是呢，你看到我的解释之后，你要赶快回去去打行政救济，好，你要赶快去提诉愿跟行政诉讼。好，所以这个题目，好，他问你说，撤销了台北市的延选决定之后，那北市府该怎么救济呢？北市府的救济方式，大法官讲哈，你应该要提诉愿法第一条第二项的这种撤销诉愿，那完了之后呢，再走行政诉讼法第四条的撤销诉讼。我们来看一下诉愿法第一条第二项，这个很特别，以前我们都看第一条第一项。现在要看第一条第二项，来，请同学翻到你的这个诉愿法的第一条的第二项。可以吗？好，我们看一下诉愿法第一条第二项。好，第一条第二项，第一条第一项是人民，看那个主体，好，人民。那第一条第二项呢？各级地方团体或其他公法人，可以吗？ 啊，先劝那个主体。好，他要讲说，各级地方团体或其他公法人对上级监督机关的行政处分，认为违法或不当，致损害其权利或利益者，也都可以提诉愿，好吗？好，所以这个时候他讲的是说，你今天行政院对台北市有一个监督行为嘛，撤销就是一个监督行为嘛，这是一个行政处分。那你市政府不服这个撤销的处分，你就去提诉愿。啊，诉愿法第一条第二项，诉愿法第一条第二项提起的主体是谁啊？谁是诉愿人啊？啊，你不要讲错，诉愿人是谁？是市政府吗？不是，是谁？台北市，了解吗？因为他是各级地方团体或其他公法人啊。行政市政府只是行政机关呐、啊，那真正的那个诉愿人是台北市这个公法人，好，那以台北市这个市长呢，啊，这个、代表这个公法人呢来提起这个诉愿，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诉愿法第一条第二项，那跟谁提啊？诉愿的主体是台北市，那诉愿的受理机关是谁？还没交到嘛，对不对？院的处分，院的处分跟谁提诉愿？跟原院提诉愿，哪一条？诉愿法，好，诉愿受理机关是诉愿法四条八，四条八款。院的处分就跟原院提诉愿，啊，你行政院对我做的处分，我就跟你行政院去提诉愿，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将来再跟北高行打行政诉讼。那当时大法官解释做出来之后，他有没有去提诉愿呢？没有。提了也不会赢，所以干脆不提，啊，不提还把我的面子，把我的解释空间说啊，大法官已经说我们赢了，那、啊、就不用再提了。啊，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啊五五三号解释的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解释的内容，这样考试比较好写。来，我们看一下这个65页。65页，好，65页，你先看一下这个解释，刚刚那个解释的那六点完了之后最下面嘛，好，就是我知道怎么形容，就65页有两大块，上面这一块的倒数第五行，好，他说本件因为不确定法概的适用，好，以及上级监督机关撤销的处分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仍应于提起行政诉讼后，由该管行政法院依本解释一词参酌各种情况受理审判。好，就是说大法官提示的这六点是告诉未来的行政法院，你受理之后，好，你自己要斟酌这六个因素自己判断，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等于是大法官告诉未来的行政法官，啊，你应该如何去受？你应该如何去审查本案？你的审查密度为何？好，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补充，北市府的救济途径。好，他这样讲，好，他说，倒数第二行，他说，本件呢，好，因为是中央监督机关的撤销处分违宪或违法的具体审查，你把具体审查圈起来。好，横珠宪法设立市县制度的本质是授予翻页。授予市县机关从事圈规范审查的权限，我大法官只做规范审查，好，跳两行，尚不及于具体处分的审理，可以吧？这567就讲过了，好，那本件呢，行政院撤销市政府的延期这个延选的决定，好，是中央行政机关所做成一个有法律效果的行政处分，已经跳三行的行政处分，好。好，那针对这个行政处分呢，如果你不服的话呢，啊，又跳两行了，自应循行政征讼程序解决，可以吗？好，然后我们再看到哈，这一页的倒数第八行，他说，为了确保地方团体的自治功能，本件台北市的行政首长啊，台北市长应得代表该地方团体台北市，依诉愿法第一条第二项。刑诉法第四条打撤销诉愿跟撤销诉讼，这样来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你94年律师的一个考题啦，好吧？好，这种哈、哦、考过申论题哈、哦，要再考各位的申论题，我觉得几率不大，但是选择题就会再重考一遍，这样了解吗？好，那以上跟同学做介绍的地方，好，553号解释，这个解释比较丰富。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哦，这个判断余地的事项，判断余地的事项， 除了这四个以外还有什么？这四个是大法官做过的解释。那其实不止这四个，考试的时候你要先写大法官的解释，写完之后行有余力再去补充学说的讲法。学说上认为还有两块，第一块是这个公务员的考绩。好，公务员的考，这个人事考评呢，一般认为也是所谓的判断余地的事物。好，在你的讲义59页，公务员的人事考评，这也是判断余地。那主要是什么？倒不是多专业的，而是属人性。啊，考绩，啊，这个比如说假设公务员，啊，他被长官打考绩，啊，那可能考绩打丙等，那公务员会不服气啊，那为什么把我考绩打丙等？啊，他可能会跑去打行政诉讼，他可能平常可能在公家机关可能做事可能就比较吊儿郎当，比较懒散，他一直考绩就不好，他上了法院之后就变得很可怜，法官你看他欺负我，考绩当然很低，好，那你说那我法官该怎么审呢？好，这个考绩本身是长官跟公务员朝夕相处的结果，没有到细啊，好，就是白天相处的这个结果。那这个相处的结果，我认定说这个公务员其实表现还可以，但是不够尽力，所以考绩就不好，是不是？因为你常常上班的时候，我看到你上面是公文，那下面是什么？就是行政法讲义啊。因为你也想要升等，考升等考啊，所以你就不认真在公务上啊，或者什么？或者你上班的时候，你可能怎么样？噔噔噔。等等，那你当我不知道吗？我也知道你在上 MSN 啊，是不是哈？那所以很多这个加加减减，这个综合起来看，就会导致考绩不好的嘛。那这一些都是这个平常朝夕相处的结果，这无法真实的还原在法官面前嘛？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一块其实，好，这个除非程序面法官可以把关，好，除非实体面有重大明显的瑕疵。不然一般哈，如果是考绩这个没有太严重的这个疏失的话呢，通常法官都会尊重长官的这个决定，这样了解吗？好，这个是公务员考绩。好，那接着还有一个考试很喜欢考的是什么？就是你讲义的第60页，好，你发现这个题目很多，委员会的决定，我觉得这个考试比例哈，还比其他大法官解释来的高。委员会的决定，这个其实刚刚也讲过，刚刚我们在这个553号解释就有讲过。好，如果是委员会的决定，通常我法院都会从宽来尊重行政机关的委员会的这个决定。那委员会的决定，有些老师哈，像李建良老师，他分得比较细啊，有分说第一种叫社会多元利益代表或专家所组成的委员会啊，像举的例子，像譬如说啊，有些过去有所谓的有线广播电视审议委员会，啊，现在都是 CC 的哈，然后还有像这个地价评议委员会，啊，那这些都是由各个社会多元利益代表啊或者专家来共同组成的。好，举个例子哈，譬如说像 NCC 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里面，啊，这个 NCC 主要是在决定说一些执照的换发。好，比如说今天，这家有线广播电视业者呢，他要申请换发执照，好，那我到底要不要跟你换发这一次的执照呢？好，那这个可能涉及的层面很广泛，好，那所以在 NCC 的成员里面，有一些学法律的，有一些学经济，好，那有一些学广电，非常多元。那这么多元利益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理论上他考量的层面相对客观。啊，相较于法官只有从法律角度啊来出发来谈的，啊，他们的决定啊比较能够达到这个正确的这种地步，好，啊，所以一般学术上都会承认说，委员会的决定本身也是一种判断余地的事物，啊，那司法机关应予尊重，好，啊，那。如果这个由多元利益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它是特别由法律啊相关的法律赋予它法定职权的话呢，那我们归到第二类，像什么？像公评会， 啊，公平交易法呢，啊，有特别赋予这些公平委员有独立行使职权，啊，这样的这个权限，独立行使职权这样的权限。还有像 NCC， 这个也是由相关的法律啊赋予这些委员们独立行使职权这样的权限。啊，就是说，在A 这一块呢，倒没有这个法律当中倒没有直接去谈这些委员们是独立行使职权，那只是我们单纯去认定说啊，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很多元啊，所以我们尽可能尊重。那如果说这个多元的委员会又刚好有法律赋予他独立行使职权的地位的话呢，那我们就回到第二类，那你考试也不一定要写那么细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把它混着写，这其实都可以接受。好，那只要是委员会所做成的决定，那一般都认为是一个判断余地的失误，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好，那我要看题目，我在看题目之前有一个基本观念我一定要理清。很多人都会讲，很多人在看书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误解说，现在只要是判断余地啊，只要是行政机关啊适用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之后，就等于是判断余地，就等于是司法审查要受限，是这样讲吗？不是这样讲。那你说该怎么讲？好，圆圈的部分。我干嘛讲两遍？我早上去给一个男的摸了一个早上，花钱给他摸一个早上，这可以拿哈。然后他就说，他说我的姿势不正确，写黑板不能够只是这样写，你要逗。这好难练习啊！啊，这不是重点吗？好，这是所谓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好，那跟法律保留是一样，就不确定法律概念当中有一块是专业性、属人性，可以。有专业性、有属人性的这一块呢，这个才是什么？这个才是判断余地。那有一些是什么？有一些根本就没有什么专业性，没有什么属人性啊，啊，我说不涉及啊。如果是这，你也不用查，听听就好了。不涉及专业性，或者不涉及属人性的。好，如果是不涉及专业性或者不涉及属人性的，我请问同学哈，这个司法审查的范围是什么？是有限还是全面？全面，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是不涉及专业性或者属人性的，好，那个就是我们过去所讲的，就是全面性的司法审查。只有在专业性或者属人性的这一块呢，我法院的审查才是有限度的司法审查，这样了解吗？我举个例子，好，代法官做过一号解释407号解释，在你的讲义，我们放在最前面。第五十六页有谈到，56页，好，407号解释主要谈什么？主要谈这个旧的出版法，旧的出版法当中有谈到，如果你有散布猥亵书刊，啊，你有这个贩卖啊，散布猥亵书刊的话呢，我可以来加以查扣，啊，禁止人民散布猥亵书刊。但是到底什么是猥亵书刊呢？猥亵出版品啊？好，那法条上没有讲，而是由行政机关呢啊，他去自我解释。行政机关发布一个解释函令啊，他去解释什么是猥亵出版品。好，那在这个解释呢啊，大法官就认为说，行政法院的法官啊，或者各级法院啊，各级法院的法官呢，是可以去针对啊行政机关对猥亵。这个对猥亵的这个认定呢，好，来做全面性的司法审查。啊，为什么？因为猥亵的认定本身，到底一个书刊是不是猥亵书刊，这个有专业吗？没有很专业，这跟属人性也没有关。好，那所以这个针对猥亵这个案件是什么？是这个新闻局呢发布一个解释函令，一个解释函令。这个解释函令里面呢，谈了很多猥亵的定义。可以吗？猥亵的定义，还猥亵的。好，那今天什么？大法官就讲说，法院是可以去审查这个解释函令的。 那也就代表着这个解释函令针对猥亵的这个内容呢，法官是可以做全面性的司法审查，没有什么判断余地的问题。这个解释跟不确定法概，猥亵是不确定法律概念，好，但是没有判断余地，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考试的时候你用语上你要很小心，你不要写成是说啊，本案因为涉及不确定法律概念，所以行政机关有判断余地，那是跳跃式思考。有不确定法律概念当中又涉及专业跟属人性的事物，才有判断余地，我法院才要降低审查密度，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考题，来请同学看到这个讲义的第六十页，我们看一下哦。好，第一小题，那个官务三等，这个只是一个简单概念而已。A 证券公司在民国1995年，那受金管会依照证交法认定，他的行为有违法，啊，那违反什么？他说足以影响证券业务的正常执行，那对负责人呢停职。好，那请问第一个小题哈。足以影响证券业务的正常执行，在法律要件的定性上是什么？可以吗？好，这个我这边放在这个单元哈，就是也提醒了你嘛，这边刚好是金管会嘛，委员会嘛，是不是？好，那但是一刚开始你写的时候，你要去写什么？你要去写说这个足以影响证券业务的正常执行，这个要怎么定性啊？它就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嘛。不确定法律概念嘛，然后你再去往下谈啊。这个不确定法律概念有专业的考量。好，那特别又它又是它又是一个委员会的决定嘛，委员会的决定嘛，是不是？所以本案涉及判断余地，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就这样子而已。我的意思就是说哈，当你考试，你只要一看到有任何的委员会，金管会、公平会，好，或者是说像这个 NCC。好，这些委员会，这三个最喜欢考，金管会、公平会、NCC， 有看到你就马上圈起来，马上要去想到判断余地了，了解吗？好，那因此，像我们那个1999年法制，这个就是考 NCC， 好，那个它的第三小题 ，A 如果提起行政救济，可以吗？不会太快吗？不会吧？好，1999年法制，你都自己讲。1999年法制第三小条说 ，A 如果提行政救济，则行政法院对 NCC 的判断的审查范围为何？这样可以吗？啊，审查范围就是说，啊，原则上呢，程序面可以审查，啊，实体面的判断有出现重大明显瑕疵，也可以加以审查。那除此之外的都要尊重，这样了解吗？就你会发现很多考题就是同样一个打法嘛，所以你就整理好，考题都可以写啊。好，那这个题目有人在这个对一二小题有疑问，那我就一起来看一二小题。这个是一二小题跟这个本单元没有关系啦，那我们还是看一下。他说哈，可以吗？看一下，他说广电法第十条规定，外国人直接持有卫星广播电视的股份，应该低于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0%以下哈。然后今天依照广电法的规定，许可经营的 A 公司，它的股权结构全部都是新加坡华人所拥有，所以最终都是新加坡华人所拥有啊，华人所拥有。那其中呢，53%啊是由我国公司法在台湾组织登记的 B 公司拥有，另外47%是我国境外依外国法登记的 C 公司拥有。好。然后 NCC 就以什么以 A 的股权是全部外国人掌控为由，好，那认为呢 A 违反广电法第十条规定而科处 A 100万的罚款。 ABC 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这怎么回答？这考14题啦，这曾经发生的案例。A 公司是被谁持有啊？啊，先讲谁直接持有。A 公司是依照我国公司法所设立的啊。 A 是依照我国公司法所设立的，所以第一小题 你不可能会写错吧？这 A 是本国人吧？本国法人，这个应该你要去问你公司法老师吧？对不对？这没有错吧？就依照我国公司法所设立的，就是我国的我国公司嘛。那是依照外国公司法，那才是外国公司嘛，是不是？好，这 A 是我国的我国人。然后他现在题目是说这个 B 跟 C， B 公司跟 C 公司，其实题意他出的不是很清楚，不过解释起来是这样子 ：B 持有53 ，C 持有多少 ？C 持有47。那 B 这个公司是依照哪个法律设立的？我国公司法。我国公司法。那 C 是依照外国公司法。那你说那个全部华人呢？华人是后面的。好，这边都是华人。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你题目其实，如果你能够解到这个程度，大概就题目就没问题了。这样了解吗？好，就是那个 BC 公司背后的这个股权的这个拥有者是新加坡华人，啊，华人所持有。好，那但是那个 B 公司是我国公司法 ，A 跟 B A B 公司都是我国公司法所设立的 ，C 是外国公司法所设立的。好，那第一小题 ，A B 就是本国人 ，C 是外国人，好吗？就这样子，好。好，那第二小题呢？他怎么讲？他说 ，NCC 认为 A 违反广电法第十条规定，这样的解释是否合法妥当？本案当中，哈，外国人，那个法条是禁止什么？禁止外国人持有，直接持有超过50%嘛？了解吗？好，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呢，直接持有这个 A 公司的，好，是53，是 B 公司直接持有 A 公司53呢？了解吗？所以你可以讲说呢，在本案当中呢，外国人并没有直接持有 A 公司的股份超过50%，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本案呢 ，NCC 认为 A 违反广电法第十条呢，已自非合法妥事啊，好吧？好，就是今天外国人是没有直接持有，外国人是没有直接持有，好，这个我们的这个 A 公司呢，达50%以上。好，那以上是99年法制考过的一个题目啊，这个大家简单看过啊，这种14题哈，大概一二小题考过就不会再考，但第三小题你要会。好，那接着呢，我们再往下看哈，先讲那个94年法官哈，94年法官也是一样，他有一个独立机关嘛，对不对？这题目我们曾经解过，在行政规则是不是法源那个单元跟你解过。那我只是要再提醒你哈，你在这个题目里面，除了你可以去谈行政违反行政规则所做的处分，啊，是不是违法的处分那个争点之外呢，你还可以多谈什么？你还可以多谈说，今天是独立机关所做的决定，所以本案是涉及到判断余地的事物。但是判断余地事物是不是完全排除司法审查？不是，判断余地事务只是让法院降低审查密度，但绝非完全排除司法审查。所以本案呢，法院还是可以来审查这个独立机关的决定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程序面我还是可以审啊，重大明显瑕疵的实体面我还是可以审啊。这样了解吗？就是考试只要有考到委员会的决定，你都要去谈。他的司法审查的容许性与否了，就是到底是不是判断余地就完全排除司法审查？答案不是嘛？啊，只是降低审查密度而已。好，那94年交通这个就比较特殊了，题目是怎么讲？60页哈，94年交通主管机关依照其所订定的大众运输补贴办法，有所设审议委员会，有没有看到？委员会，把它圈起来。好，这是委员会呢对运输业做的补贴。那这个决议如果业者不服气，要就济法院如何审查？好，考试只要考到法院要如何审查，就是什么？就是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司法审查，判断余地的司法审查了，了解吗？ 啊，就是其实看那个题目你都能够知道说就是要往哪个方向写啊，法院该如何审查，就是考不确定法开的司法审查这一块。好，那以上跟同学做说明这个单元，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要往下看，看到67页，90年法官考过这样的申论题，这个题就应该会写了吧？90年法官何谓判断余地？何谓判断瑕疵？何种事件一般通说认为行政机关的判断要尊重？好，那所以要请同学把大法官这四个解释以及什么两个学说的讲法把它补充进来，啊，就回答了这个题目的判断余地。那判断瑕疵写什么？判断瑕疵写319的不同意见书那四点，这样了解吗？好，好，那以上跟同学介绍完整个不确定法概的司法审查，接着我们来看的是行政裁量68页以下。在行政裁量这一块，考试的重心还是摆在他的司法审查，就行政机关啊适用了法条的这个法律效果呢，对当事人做的决定，那如果当事人不服气，他要提行政救济，那法院可以做何种程度的司法审查。好，那我们在谈这个司法审查之前啊，我们先把一些比较基本性的论述帮同学介绍。你看一下讲义的68页，它的类型啊，不确定法概的类型倒不是那么重要，但行政裁量的类型你要稍微知道啊。看到68页，我们说行政裁量可以分成两种类型，这个很简单，一种叫决定裁量，一种叫选择裁量。你说什么是决定裁量啊？我们刚刚有讲过，譬如说今天法条是这样讲，凡是有违规，主管机关得处500到1800，得处500到1800这样的罚款，这是一般的行政法规的条文。那后半段是什么？法律效果的啊，后半段是行政裁量，行政裁量的条文嘛，得嘛，得处嘛，是不是？不是，这是得处，是吧？得吧，得啊，得处了。你要用正确发音，得处500到1800。好，那这个得处500到1800就代表什么？代表我今天我可以选择罚，也可以选择不罚。那这个罚跟不罚是否发动法律效果？我要还是不要？我要还是不要？我是否发动法律效果的这个选择，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决定裁量。我决定要不要发动法律效果。好，这个罚还是不罚，这个选择就叫做决定裁量，没什么。好，那一旦你决定要发动法律效果了之后呢，好，在各种法律效果当中啊，各种法律效果当中呢，择其一啊，选择一种你行政机关认为是正确的法律效果，你决定要罚500，好，那个选择就叫做什么？选择裁量。各种法律效果当中选择一种你行政机关认为是正确的答案，就选择裁量。所以一定是先有决定裁量了之后才会有选择裁量，了解吗？好，这不难。好，那另外一个分类是所谓的个别裁量跟一般裁量。什么是个别裁量啊？就是 case by case， 每个个案呢我都个案判断，我都个案去考量当事人的违规情节轻重啊，去做出一个我认为是正确的决定。那什么是一般裁量呢？一般裁量你就把它想成啊，你就把它联想到我们过去所教的所谓的裁量基准。行政规则有一个叫裁量基准嘛，就行政机关它可能内部呢会定一个裁罚标准表，裁量基准。什么时候罚500？就是 摆放一台电动玩具罚500，摆放两台罚600，那以下类推，我最高没有超过1800。这个就是所谓的一般裁量。我行政机关，我内部为了让公务员执法有标准可循，好，让法律的适用基于法律适用的公平起见，啊，基于人民的可预测性，好，所以我可能内部呢会定颁一个裁量基准，好，那这种裁量基准本身有它的优点，刚刚讲过，就是让公务员执法有标准可循，可以大幅的降低执法成本，我公务员不用在 case by case 这么累，以后就是一台罚500，三台罚700，啊，我可以大幅的降低执法这个行政成本，啊，让整个提高整个行政效率。就公务员层面来讲，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就人民的角度来看呢，好，人民对这个行政机关适用法规的可预测性、可预见性又更高了。我知道就一台只会被罚500。好，所以这种一般裁量本身有它的正当性，有它的优点，好，但也有它的缺陷。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太过仰赖这个一般裁量，其实你无形当中你就会牺牲了，有可能会牺牲掉个案的正义，因为你这个时候的公务员就不再去考量个案的违规情节轻重，有可能就会放弃考量个案违规情节轻重。但有可能今天摆放一台的这个业者，摆放一台，他可能怎么样？他可能这台电动玩具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超大型的赌博机。那可能摆放三台的业者呢？他可能只是三台小马力，现在没有小马力了。摆放三台小马力，就是三台这种很小型的这种电动玩具而已。好，那你说哪个违规情节严重呢？一台是严重啊。好，但是你今天数量上裁量基准只有说一台是500。好，所以像这样的裁罚标准本身，好，在公务员执法上适用上要很小心，好，因为如果你太过仰赖这样的裁罚基准的话，那就有可能会延伸我们待会会谈到的所谓的裁量怠惰，有可能你会违反你应该要践行的裁量的义务，而导致所谓的裁量怠惰这个瑕疵的发生。好，这个我们待会再谈。好，就你先知道说，好，有所谓的个别裁量跟一般裁量这两个差异。好，那接着呢，我们要来看的是讲义的第76页，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它的内容呢，其实刚好跟不确定法概的司法审查刚好相反。刚刚是讲说，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原则上，好，原则上可以做全面性的司法审查，我这样整理，你这样对照。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司法审查，我们说是原则上可以做全面，可以做全面性的司法审查。这你不用再抄，知道就可以。原则上可以做全面性的司法审查，那只有在例外涉及到判断余地的事物，那这个才是什么？才是降低审查密度，做有限度的司法审查，可以吗？但是如果是行政裁量呢？那刚好相反，原则上呢，一般认为行政法院应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应该尊重行政机关对各种法律效果的选择，应该尊重他的决定。为什么？好，因为行政机关在第一线执法，好，他最了解说到底个案的违规情节到底是多严重、多轻微。好，那立法者既然已经在法条当中规范了一定额度，好，刚是处500到1800。今天立法者既然已经在法条当中，这个画下一个法律效果的范围，就代表着立法者其实是有意要让行政机关公务员执法的过程，去 case by case 个案判断违规情节轻重，去做出最佳的决定。不然其实立法者大可规定一单一额度，没有必要规范一个范围。所以既然立法者都已经做出这么一个范围的这个决定呢，那原则上你就要让行政机关有一个这个裁量的空间。只要他的裁量没有发生所谓的裁量瑕疵的话呢，原则上都应该加以尊重。 好，没有发生财粮瑕疵的情况呢，好，你如果觉得这个财粮的结果呢，不是很适当的话呢，那个也只是不当与否的问题，不涉及违法。好，所以我们讲说，原则上应该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好，那你可以这样想啊，至多哈，这样的决定呢，如果有瑕疵，至多哈，这个警示不当，最多呢也只是不当啊，不当与否的问题，至多哈也只是不当与否的问题，那不涉及违法，不涉及违法。什么情况才是违法？你说什么是不当与否的问题？好，譬如说今天法条是500到1800，那我针对这个甲排放废水，第一次违规排放废水，我罚个800，第一次罚800，也没有什么内部的裁罚标准，都没有，法条就是500到1800，那他罚800，你觉得怎么样？不是最多，也不是最少，800，第一次违规，哎，好像500就好了吧？那800好像也没这么夸张，好，所以如果今天第一次违规，好，那也没有什么裁罚标准，裁罚标准表，第一次违规就罚500，哎，至多就只是不当与否的问题，不涉及违法了，了解吗？好，所以像这样的800元的罚款处分进到法院，法官还是要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不然前提是他要能够说得出理由，为什么800？可能是那个违规可能有一些重，但不是那么重。好，那另外的情况呢，是说如果今天有发生裁量的瑕疵，行政机关的裁量有出现了以下这三种裁量瑕疵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就不只是不当与否的问题咯。好，裁量瑕疵的行政处分已经是违法的行政处分，已经涉及违法，那法院就可以来加以撤销，法院就有介入的余地了。啊，因为法官是做司法性判断，啊，司法机关从事司法性判断，在裁量瑕疵的情况，它有介入的空间。但是如果仅是适当性与否、不当与否的问题呢，这个缺乏可司法性，啊，法官还没有介入的可能性。啊，在原则的情况，法官要尊重，那只有在裁量瑕疵，法院才可以来加以撤销。那考试就是要去记说哪三种是裁量瑕疵的太阳，好，这是货的关系，任何一个该当都是裁量瑕疵。首先第一个是裁量的逾越，好，第二个是裁量的滥用，第三个是裁量的怠惰，好，这三种任何一个该当都算是裁量瑕疵，都是违法的处分。什么是裁量逾越啊？这个最简单，法条上的法律效果是500到1800，结果我今天行政机关所做的决定是多少？1900，我已经超出了法条的外部界限。立法者交给我行政机关的是只有到1800而已，我一旦逾越了立法者的授权范围，好，那这不仅违反这个这样的处分本身，好，那这已经很明显的抵触了法律的规定，好，所以你就讲说，第一种情况就是裁量逾越了立法的外部界限。那第二个，什么是裁量滥用？好，裁量滥用呢，一般你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去观察。好，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违反你的行政裁量，违反法规的授权目的，你违反了法规的授权目的，立法者叫行政机关去做行政裁量，那他有他的这个授权的目的，好，我今天给你一个500到1800，让你去做行政裁量，我通常的授权目的是什么？我授权给你行政机关裁量的目的通常是什么？就一句话把它记起来，通常就是要行政机关去考量个案的违规情节轻重。好，当立法者会使用这个法律效，会使用一个范围的法律效果，那通常这样的裁量的授权目的就是要公务员去考量个案的违规情节轻重。 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考量个案的违规情节轻重啊，你考量其他的因素，好，譬如说今天一排，这我们是不是有讲过，就譬如说你一排这个不是一排，就一群人骑着摩托车啊，在红灯右转，全部转过去，转过去之后呢，警察怎么样在旁边守候，那全部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呢，发现哎，其中有两三个安全帽脱下来，哎，是女孩子，夜深的赶快回家，啊，就暴走了。哎，那男孩子就要继续被盘查。好，那这个很明显的，哎，大家违规情节是一样的严重啊。好，但是只是因为性别因素的考量，性别因素的考量，那这个就怎么样？这个就违反了法规的授权目的，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裁量滥用是说，当你行政机关考虑了不该考虑的因素。你考虑的不该考虑的因素的话呢，那这个时候你有滥用你的裁量权，考虑的不该考虑的因素。那第二种情况是什么？第二种情况比较一般性，就是说当你的行政裁量你有违反一般法律原则，好，任何的行政法上的一般法律原则的话呢，那这个也是裁量的滥用。好，这个其实当然也有包括刚刚的这个考虑不该考虑的因素，因为考虑的不该考虑的因素就是违反不当廉洁禁止，是不是？那这边违反一般法律原则是讲说，有时候呢，那个行政裁量是违反比例原则，好，或者违反其他的一般法律原则的话呢，那这个也是属于滥用裁量权哦。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当你考试的时候，当你发现说这个题目是行政裁量违反一般法律原则，那它指的是裁量滥用这种瑕疵。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裁量怠惰。裁量怠惰，你说会怠惰，就代表着行政裁量在裁量之前，这行政机关在做成决定之前呢，有一个义务，有一个裁量的义务。行政机关的裁量权的行使呢，那个不只是单纯的权限的赋予，行政裁量不单纯是立法者这个赋予行政机关一个个案判断的权限，它更是一个义务的要求，啊，要求行政机关你要 case by case， 你要考量个案的正义，啊，这个论述本身在苏俊雄大法官的意见书当中讲得很清楚，啊，他说裁量权的行使呢，绝对不只是一个权限的赋予，它更是一个义务的要求，啊，要求行政机关你要去考量个案的违规情节轻重，所以你行政机关是有裁量的义务，裁量的义务。好，那如果你没有去考量个案的违规情节轻重，你就有裁量怠惰，违反裁量义务所做的决定就是裁量怠惰，这样可以吗？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嘛，好，一台500，三台两台600，但是可能这一台这个游戏机呢，可能是一个很大型的赌博性的游戏机，啊，这个影响层面更加广泛，结果你还只是单纯罚500，你就有裁量怠惰，你没有考量到这一台的违规情节轻重，你只单纯依照数量好来做裁罚。好，所以其实二跟三通常是伴随而生的，会有裁量滥用的情况，往往也会有怠惰的情形发生。为什么？因为你考虑了不该考虑的因素，你就同时未考虑应该考虑的因素，了解吗？裁量怠惰是没有考虑应该考虑的因素，没有考虑违规情节轻重，那裁量滥用是考虑了不该考虑的因素，所以往往二跟三会伴随而生，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裁量瑕疵的三种类型。那接着呢，我们要跟同学谈的是，那现行法规呢有没有类似的规定？有，我们来看一下，请同学看到你的讲义的第78页，这个是有法条规定的，哦，我们来看一下程序法第十条，他跟你讲说啊，这要记啊，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不得逾越法定的裁量范围，那并且应该符合法规授权的目的。好，这是第十条。法条上看起来似乎只有谈到裁量逾越跟裁量滥用。好，那但是一般认为呢，裁量怠惰本身也算， 是一种裁量瑕疵。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刑诉法四条二，他怎么讲？他说，逾用权限或者滥用权力的行政处分，以什么？以违法论。这不只是不当喽，它已经涉及违法喽。好，那我们再往下看201条，他说，行政机关依裁量权所为的行政处分，以其作为或不作为逾越权限或滥用权力者为限，行政法院都可以来加以撤销。为什么？因为已经是违法，所以我法院可以加以撤销，可以吗？跟裁量瑕疵有关的三个法条就是这三个，就是三个法条，可以吗？所以你要把它记起来。好，这三个法条是跟裁量瑕疵有关的部分。好，这个刑程法第10、刑诉法第4跟201条。好，那以上是什么？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裁量瑕疵的这三种这个太阳。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的是76页，我看几个题目，看完就下课。来，请同学看一下，最近考的题目都比较简单。看那个执行员，行政裁量的概念，裁量瑕疵种类，这个太简单了哦。那98官务，只是提醒一下，98官务，行政裁量的瑕疵有逾越，有滥用，其实要怠惰。好，然后又此两种瑕疵裁量的法律效果如何？就违法，就违法。好，那97调查局呢要提醒，他怎么讲？他说，何谓行政裁量？目的为何？老师讲义都有啊，没问题。考量个案的违规情节轻重，以实践个案的正义啊。好，那行政机关要如何行使所谓的合义务的裁量？这个名词再把它圈一下，容易忽略。所谓的合义务裁量，就是要求行政机关不可以发生所谓裁量瑕疵的情形，了解吗？就是你不可以有裁量瑕疵，你的行政裁量有一定程度的要求，有外部界限，有内部界限。有人这样讲哦，这个是裁量瑕，这个是行政裁量的外部界限，外部界限。那这两个是内部界限，好，就是你不可以超出法律效果，好，那以及呢，你不得滥用，不得怠惰，行政裁量的内部界限、外部界限。好，那总体来讲呢，行政机关的行政裁量不可以发生裁量瑕疵，就是合义务裁量的原则。好，那接着呢，考试另外一个会考的部分是什么？像97国防，他说哈，某机关首长下令对违反某个法条的，一律处以最高额。那这个很简单吧？一律处以最高额就是什么？没有逾越啦，那是什么？有可能有滥用跟怠惰的情形，了解吗？一律。好，那你可能考量其他因素。好，那怠惰呢，你可能没有考虑违规情节轻重。好，所以一律处以最高额呢，这个就违反的合义务裁量的原则嘛，没有裁量瑕疵嘛，是不是？好，那以上是跟同学做说明的这个地方，那其他几个题目你可以看过，应该都没有问题。好，再提醒一下好了，那个96年退除役哈，来我们看一下，看完就下课。96退除役呢，他怎么写？他说，某年台风来袭，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划定某地区禁止人民进入，但仍有不少民众上山下海越区进入。那灾害应变中心呢，是为搜救而什么圈下，浪费我大量的社会资源。好，就很多人喜欢在台风来的时候去吹吹风嘛。那这个时候呢，浪费大量社会资源，所以我县政府好把这个民众给救下山之后呢，我就依照相关法律，这个法律是额度是5万到25万，我罚多少？最高25万。为什么？目的是什么？以收警惕的效果，可以吗？以收警惕的效果。好，那他问你说，我要打行政救济，我打行政救济的时候，诉愿跟行政诉讼他们的判断到底是如何？这个会不会解？我们说哈，诉愿机关的审查范围包括什么？包括适法性跟适当性。这应该不用再写一遍了。 诉愿跟行政诉讼，我有司法性，我还有适当性。是不是诉愿法第一条谈到违法跟不当都可以提诉愿的？好，那行政诉讼法第四条是只有违法才能够打撤销诉讼。所以今天的重点就会在于什么？就会在于说，到底本案我罚最高额，罚最高额的这个行政裁量有没有达到违法的程度？还是说，我说以后这个手机的那个声音哦，你就调，不要调那个什么？太古老的这个音乐了，这种音乐怎么还会出现呢？这是摩托罗拉的，是不是？好，那这个司法性呢？司法性，我们说什么？行政，今天这个题目就要看说，我罚最高额，罚最高额，罚最高额的情况呢，是达到违法程度，还是说这是不当的？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他提醒你啦，他已经提醒你说，我是要收警惕效果啊，对不对？我都已经跟你讲说，你叫你们不要去这个上山下海，好，那你还坚持要去，那浪费大量社会资源，这难道没有行政裁量过吗？有啊，有做过行政裁量，了解吗？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因为一二小题，第一题考诉愿，第二题考诉讼，所以比较从结果论来讲，哈，这个答案通常会是什么？会是说，诉讼可能没有违法。就因为处分可能没有违法，所以诉讼可能不会赢，了解吗？但是可能不当，因为毕竟还是到最高额，但这个最高额本身没有裁量瑕疵，它没有逾越，它也没有滥用，更没有怠惰，我是有裁量过。那当同学你可能会 argue 说，但是你裁量干嘛裁量到最高额？这个答案会因人而异啦，这我的看法是这样，那你可以有不一样看法啦，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我只是认为说你要让这两个小题的答案呢，如果是不一样的话，如果都不一样的话呢，那或许是本案是处分没有违法，因为没有裁量瑕疵，但是有不当的情形，最高额总是有点过度，总是有不当，这样了解吗？好，那这个是这一类的题目呢，以后你在解题的时候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好，那其他像那个最下有一个倒数第二题，那个94年罚警那个题目哈，这个题目是一个行政裁量申论题的代表性题目，所以如果你不想写太多题目，大概就以这个题目为主，因为这个题目已经包山包海，帮你把所有行政裁量的议题呢都放进来了，你可以做这个题目，好吧？好，那我们先上到这个地方，我们明天是吧？再继续。